文学可以奇情，可以写实，可以惊险，可以浪漫。文学并非远在天边，你偶然抬头会发现佢就喺你身边，展开你同文学嘅一场偶遇。遇见文学，主持黄念恩、李秋婷。 今日咧，我哋会介绍呢一位嘅文学作家都几特别嘅。如果对我嚟讲，佢又好神秘啦，好似又冇乜喺媒体都见过佢嘅真面目啦。咁另外咧，陈冠中之前咧曾经接受访问嘅时候，佢分析而家香港嘅文学嘅状况咧，佢就话其实可以分两大类嘅。咁啊，一种就叫做严肃文学，另外一种就叫做通俗文学呢两类。咁唔知道你又认为今日我哋会介绍嘅呢一位作家，佢嘅作品系属于边一个类别呢？ 你讲嘅呢就应该系李碧华啦。其实我觉得呢作家嘅样一路以嚟都应该系神秘嘅。即系我哋睇书即系唔一定要知道嗰个作家系咩样嘅。不过而家即系媒体太发达啦，我哋一好奇嘅时候都会上网去 Google 睇下佢嘅真面目系点样啦。咁李碧华呢一路都满足唔到我哋呢个愿望嘅。咁呢个系佢其中一个特色啦。咁但系头先你讲嘅即系如果我哋话香港文学雅俗之分，即是说有两个系统的话呢，这个都是挺重要的一个看法来的。那譬如我们之前介绍过的刘宇昌先生的作品，那他自己都会挺自觉有这两个系统的，就是他会说我娱乐自己的小说呢就是严肃文学，那我娱乐别人的小说呢就是通俗文学啦这样。我们今天讲的李碧华呢都有这个特色的，就是有人会认为他呢是亦雅亦俗嘅，即系话我哋要好仔细去分析或者研究嘅时候咧，其实李碧华作品嘅世界咧系有一个几复杂嘅面向，或者系一啲好系佢独家嘅一啲特色咧，系可以去分析嘅。咁但系佢嘅作品咧，亦都经过大量嘅改编啦，即系譬如我哋睇到唔少嘅电影啊，即系有《霸王别姬》啊、《胭脂扣》啊、《秦俑》啊等等咧，到即系佢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媒体再去传颂佢嘅故事啊咁样。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咧，佢系亦都会比较接近即系大众嘅，即系大家都会觉得李碧华嗰啲故事咧都有个特色，起码我自己觉得都系，就系佢好可以系即系一分钟内或者系十句说话之内咧系吸引到你嘅，即系譬如你问我胭脂扣讲咩噶咁样。你真係可以好簡單就話，哦，就係講一個30年代吞鴉片自殺嘅妓女，咁佢咧就係想翻嚟嚇，就去揾翻當年話一齊殉情，但係結果喺陰間冇見翻佢嘅情人十二少。即係你講完即刻話，我好想知道呢個故事係點樣。咁但係我哋有時睇嘅純文學嘅故事啦嚇，譬如即係之前我哋介紹過嘅一啲作品咧，都未必咁容易一言以蔽之嚇呢個故事係講咩，或者條橋係點樣嘅咁樣。咁所以李碧华亦都会被认为是有一定的通俗性，就是说在大众看故事或者听故事的、就是、心态来讲，他是很吸引的。那我想这个跟李碧华自己就是他的工作背景会有关系，他曾经很长时间或者他现在都是不时会做的就是编剧。那他自己曾经有一篇散文里面讲过，就是说编剧的工作其实除了拎住支笔去写的话之外，是很重要的，就是去 sell， 就是说去卖桥。那他卖桥其实卖给什么人呢？都是一些很忙的人，导演、投资的老板。那他们就是真的希望你十句说话里面，麻烦你打动我，究竟呢套戏最好睇系乜嘢咧？咁所以我谂喺呢个咁样嘅环境之下，会令到李碧华非常之擅长去写一啲即系我哋一讲个故事大纲已经有兴趣去知道嘅作品。咁而呢啲作品咧，亦都难免系会比较奇情一啲啦，或者系人物嘅即系性格啊、个性会比较极端一啲啦，里面牵涉嘅情感咧，亦都系极端一啲啦吓，爱就嗤之不如咁样去爱吓，即系仇吓，亦都会非常之好深重咁样吓。我哋今日想细读嘅作品咧，里面都有呢两面嘅，即系话爱同恨交缠咧，就而令到即系一个有钱嘅贵妇人咧，系去踏上一条不归路吓咁样嘅故事。咁我哋将会细读嘅作品咧就系饺子啦。 咁呢个作品咧，我相信好多朋友都会睇过啦，因为有拍成电影。 影的版本啦。咁、而呢一个饺子呢个作品，其实除了我哋见到长篇嘅小说嘅版本之外，原来都有一个短篇嘅小说嘅版本嘅。 系啊，某程度上嗰个短篇系出现先嘅，应该吓。咁、就喺一啲周刊里边连载嘅。我都记得佢初初出嘅时候，我第一次睇咧，我都觉得 好深刻啊。 系啦，同埋我觉得佢好有可能会拍成电影。咁结果真系好快就有呢个计划啦，咁样。咁后来电影出现咗之后咧，就我谂佢即系再增补去写咗个长篇。咁呢个过程其实即系好多时李碧华都会系咁嘅，即系话佢嘅小说原作有一个版本啦，电影出现之后有一个增补嘅版本。咁我哋今日即系可以两个版本都讲下嘅吓。咁佢短嘅版本咧就叫做《月眉阁的饺子》，月眉阁就系嗰个提供饺子嗰个地方嘅名啦吓。咁而长篇咧就系一个单行本，就系就咁叫饺子。 嗯，其实李碧华佢嘅作品嘅特色咧，我都可以讲其实好鲜明啊。佢、我谂可以话系你读几句佢嘅句子咧，你都可以辨认到其实啊呢个系李碧华嘅作品。我发觉佢系好喜欢用短句，即系可能系四五个字组成一句，跟住就用一个标点符号。 系， 同埋佢嗰个节奏佢掌握得好好。感觉上，唔系佢嘅故事嘅特色咧，好得意嘅，就系佢会有一种佢自己可能系佢嘅信念啊，就系佢好相信系因。果报应天理循环，唔知道黄念恩佢会唔会有一个第二啲睇法咧？ 我都同意噶吓，即系其实因果报应天理循环都唔系唔好嘅，即系我哋细个去听童话故事啊，或者系即系民间传奇啊，其实一路都系一代传一代咁样教紧我哋，即系好人有好报，做坏事始终嚟会有报应咁样。咁呢个系其实系好传统嘅一种主旨啊，或者系个结构啦。相反嚟讲咧，而家嘅我哋讲纯文学嘅作品咧、有时比较难见到呢一种即系话天理循环、因果报应嘅咁明显嘅即系主题咯。咁所以我觉得呢个系李碧华嘅特色嚟嘅。咁其次就系佢写鬼吓，即系呢个题材啦，鬼味嘅题材，或者系即系一啲诡异嘅事件啦咁样。咁呢个都系香港特色嚟嘅。有人即系譬如话鬼片啊，港产片里边鬼片其实系好特别嘅，因为可能喺第二啲地方即系佢有啲禁制吓，鬼系唔可以出现嘅。咁啊呢个港产片就有好长嘅鬼片，即系呢个传统啦。李碧华写诡异嘅事件系好精彩。另外，我自己觉得佢写呢个食物咧都好精彩嘅，即系而家有时我喺啲周刊度即系见到佢连载嘅一啲专栏啦吓，每次睇李碧华讲食，我就要停低仔细睇。无论佢讲一碗拉面啦，讲一种零食啦吓，或者系啲古灵精怪嘅，譬如话未必一定好好食嘅嘢，佢写得精彩。佢讲有一种糖系里边收咗条虫喺度嘅，咁样就话即系，但系唔知大家点解会有食虫呢个欲望咧？咁佢就开始讲即系古今中外嘅对于食昆虫嘅一啲愿望啊，人嘅一啲好特别嘅口味咁。咁我觉得好少作家系对食物咁有热情，而且系嗰种热情系将一种食物嘅特色系勾到出嚟。譬如话佢写好精致嘅食物，譬如京都啊等等嘅食物啦，咁样就又系非常精彩。所以我觉得饺子就好似咧喺我心目中就系佢联系咗李碧华最擅长嘅两样嘢，诡异嘅东西同埋食物吓。咁不如我哋而家先听个片段先啦，就系讲下佢喺饺子里边点样去准备呢一刻咁特别嘅饺子吓。 咁呢个片段咧系来自呢一个短片，就是《月眉阁的饺子》入边嘅。 厨房传来躲菜躲肉声，还有微衣不让空气寂寞的招呼声。 李太，我给你多加点大白菜，你是不爱韭菜的是吧？ 盐味重， 不过白菜要躲的细，挤的干，肉得加点姜米，辟味，添胡萝卜蓉好吗？ 你拿主意吧。 饺子端出来了，精美的白瓷汤碗，汤清还泛麻油香，撒了韭黄末，饺子包得大小均匀，严严密密，心事重重，一个一个浮在水面，晶莹而粉嫩，像白里透红，吹弹得破婴儿的皮肤， 好香。 微衣殷勤， 趁热吃啊。 记得青青第一次吃他的饺子，只舀了一着清汤，轻轻皱眉， 嘴唇干尖着，汤马上退缩，他嗅到麻油的芳香，但他不敢张嘴尝一口饺子，就是怕。黄月眉控着他， 我自己是每星期吃一回的，好滋养，有时炖汤，有时躲肉饼，加些陈皮来蒸，不过还是包饺子鲜美，要不我这点号怎么那么文明。 他说前天还有一位天后级的歌星来光顾，又订了下星期四或五，一有货便通知。青青还没习惯，咬一口鲜汁急涌而出，他想吐，恶心。 李太，你吃的时候什么也不要想，或是想想美好的后果，就吃得快活。 想后果，对，不过按不住也想起前因。 我们又听了李碧华的短篇小说，就是《月眉角的饺子》里面的选段。刚才的选段里面我们听到什么呢？黄念恩，不如你解释一下。 听到好肚饿，我想就是即是咩时候呢，即是我觉得宵夜又好，或者是即是起身都好啦，或者又做午饭都好，你觉得中国人的食物都挺好的，即是好像一日咩时候都可以吃的，就是饺子是其中之一。我觉得它里面好仔细，它讲刚才我讲话李碧华写食物好擅长，就是无论你说它的句子怎样短促，它的人物几咁即是情感好鲜明，没什么余地给你去联想都好，但它一寫到食物呢，你就如在目前。我觉得就好像看影那些舌尖上的中国那些的纪录片那样。首先这一段刚才我们听到呢，就是当然看过饺子的朋友呢就会知道这个饺子有什么特色啦。但是它在小说来讲呢，其实它的原意是做得挺好的。我们就觉得这个饺子很神秘。为什么一个富商的太太就要千里迢迢专程 输砖降贵这样来到一个地方。 是去到深圳一个地方去吃这个饺子呢这样。而且这个地方好像美容院这样的。那我们就有些联想啦这样。但是然后呢就那个准备饺子的人呢就容光焕发啦。五十几岁但看来好像三十岁这样的。就是非常好的皮肤。那我们就即很多的原意的元素数出现了，咁然后咧就系头先嗰段去写饺子啦，先讲个饺子皮，咁就点样去即系猜要用油韧嘅力度啊，然后咧就要猜到个表面咧好似剥壳鸡蛋咁光亮，咁你嗰种即系面粉嗰种弹性啊，即系我哋平时食西方嘅菜，我觉得比较少咁样，即系呢种咁样嘅描写啦吓，咁佢就系令你下下都联想食完呢个饺子咧会。好靓噶，咁然后咧，佢再讲里边嘅馅吓，佢里边嘅馅咧就即系一路讲话要新鲜吓，咁然之后咧，我就帮你加啲姜啦，去辟味啦，加胡萝卜碎啦，咁然后佢又即系左顾言右咁样就话加多啲菜啦，咁啊加大白菜，大白菜都要挤干嗰啲水分吓，咁然之后咧即系先至好味咁样。咁但系咧就佢一路讲嘅时候，其实大家都会谂下究竟呢碗饺子有咩咁特别咧咁样。咁而且即系到呢个富商嘅夫人吓要食嘅时候，佢就即系佢有啲心里边系有啲抗拒咁样。咁然后呢、這个准备饺子嘅老板娘咧就话食啦吓，唔好谂咁多啦吓，你净系谂佢嘅后果。就是说吃完之后的效果会几咁靓呢就抵的了这样。这个版本他就说他是没错，就是只是想后果就不会觉得难吃或者是抗拒的了。但是呢人始终呢不免又会想到前因，就是说是我想想后果，但我又想想为什么我要来这里吃这碗饺子呢这样。这个我觉得是写得很好的，就是讲前因后果其实就是这个女主角的一种很复杂的心理，其实就是因为她是一个年华老去的明星。咁佢昔日几咁靓都好啦，佢敌唔过岁月，咁就听人讲啦，有一啲神奇功效嘅饺子，咁就嚟食。 咁其實佢都係為咗去綁住佢丈夫嘅心啦，咁希望回復翻即係青春，咁咧就可以用外表去吸引翻佢。咁佢就想到前因，然後個小説咧就轉入咗一段，就係佢之前同丈夫去一個名店嗰度買鞋啦。咁然之後丈夫咧就睇中咗當時一個好年青嘅幫佢試鞋嘅售貨員咁嘅故事，咁就令佢好痛苦其實。咁所以即係呢個前因後果咧嘅來回反覆之後咧。就即系令佢又去要面对一碗又一碗嘅呢个每个礼拜要食一次嘅饺子啦，咁样。咁我觉得喺小说嘅结构里边，尤其是呢个短篇嘅结构咧，佢系即系安排得好好嘅，就系将呢个即系女主角嘅心态啦，吓，即系话人对容貌嘅嗰种美丽嘅追求系可以去到点样，即系不择手段嘅情况咧，咁样。咁而另外亦都佢另一个卖点吓，即系始终都要揭盅吓呢个饺子。的来源是怎样，这个准备饺子的人其实他之前是帮人做堕胎手术的，那我们就会联想到那些肉都不是一般的肉了样这个就去到很多诡异的描写了，那他里面就即也都有李碧华很多时即关于即中国当代一些新闻，譬如他里面讲到一些背景，譬如说一纸政策之下其实是的确会令到即这些堕胎手术是比较多的，那所以就即他都有一个现实的背景的。那不过饺子的解读咧，有人又有另一个即系睇法噶吓。简单嚟讲咧，佢就系头先我哋讲过，系一个富商嘅太太，为咗留住佢嘅丈夫，就去食呢啲有神奇嘅即系作用嘅饺子。咁结果真系成功嘅吓。咁佢丈夫就系觉得啊，太太越嚟越靓，咁我即系就话觉得喺出边认识嘅女孩子咧都比唔上佢嘅咁。咁似乎系成功啦。咁喺佢最成功之际，就出席一个ball，即系所谓嘅舞会嘅时候咧，有啲怪事发生。就是头先你所讲的因果报应啦，咁佢得到美丽嘅外表嘅时候，佢敌唔过一种问题，就是佢嘅代价，就是付出一个气味嘅代价。咁就话喺呢个舞会里面咧，佢自己就浑身都散发咗一种血腥味道，令到大家都好不安咁样啦，就话呢啲味道喺边度嚟嘅咧，咁样而且系非常之浓重嘅一种血腥味道。咁而佢就去厕所啦，一离开之后味道就冇晒咯。咁所以大家都知道啊，一定系因为呢一个富商妻子吓，呢、這个青青吓就系佢发出嚟噶啦。咁所以令佢好尴尬，佢就唔敢翻去呢个舞会，直接翻屋企。咁啊，用晒所有嘅。即是香精啊、香水啊、沐浴露啦、啊，都洗脱唔到呢种血嘅味道。咁喺小说最后就系话，因为佢食过嘅所有嘅饺子吓、啊，即系嗰啲胚胎啦吓，咁、啊、已经系融化咗喺佢嘅五脏六腑啦、血液里边吓。咁佢哋嘅血腥味吓、啊，或者系佢所即系做嘅事啦吓，咁、啊、都系要付出代价嘅。咁呢个就系佢报应嘅时刻啦。咁样咁，但系佢就小说亦都好诡异地写，就系话佢最后就好享受呢个报应啦。咁样吓、啊，因为佢就是一个咁义无反顾嘅人，即系话人为咗追求外表，佢去到呢一个地步。 嗯， 以一个短篇嚟讲，我觉得系写得相当有力。头先我讲过另一个嘅解说方法就系呢个富商嘅太太，虽然话佢系原本系台湾人啦，咁嚟咗香港咁样，咁但系始终即系我哋都会觉得系一个香港嘅富太吓，因为再唔能够保有昔日嘅光彩啦。咁然後咧就要去深圳度求救，咁就係內地即係去用一啲特別嘅方法去令到自己回復翻昔日嘅繁榮或者光彩咁。最後但係你要付出代價，咁、大家都可能會聯想到，如果呢個前女明星後來做咗名媛嘅人物，會唔會係香港嘅一個象徵呢、或者隱喻呢？咁如果係嘅話，我哋可以有點樣嘅反省呢？即係話我哋得到好多神奇嘅幫助，即係可能有啲特殊嘅即係制度啊，我哋會突然間賺到好多嘅錢啊，會有好好嘅商業利益啊咁樣。咁但係我哋會唔會喪失咗某一啲嘢呢？咁呢個係可能係其中嘅一個解讀方法啦。但我覺得呢個小說佢最終佢唔係想我哋去反思 SIPA 啊、自由行啊對香港即係真係會造成嘅問題。我諗呢個問題要獨立啲去諗嘅。就小說嚟講呢，我自己係比較建議係即係純就小說去睇女性心態咁去講，就係話女性對於容貌、對年華老去、對於食物 即是那种复杂的态度，那个心态是写得挺细致的。 嗯，黄念恩好好啊，即系为咗呢一个饺子嘅小说落咗一个好好嘅诠释。咁其实我自己本身咧都几中意饺子嘅故事嘅结尾嘅，因为虽然话李碧华嘅作品系好擅长去写一啲诡异嘅情节，咁佢呢一个故事嘅结尾咧，就最后就系讲呢个故事嘅女主角青青咧，佢变成一个自己亲自去做饺子嘅人。 嗯，你讲嘅嗰个长版嚟嘅， 嗰个长版，长版同短版系唔同嘅个结尾。 短版就冇讲呢啲。 咁个长版嘅结尾咧，就有讲到系青青就自己继续做呢一啲神秘嘅饺子嘅，咁就去即系享受呢啲饺子为佢带嚟嘅啲青春美丽啦。咁当中暗示咗一样嘢，就系原来最恐怖嘅可能真系唔系见到即系嗰啲灵异嘅嘢，可能系人嘅心魔。 嗯 呢一样嘢可能系先至系我哋最值得去反思嘅地方。 嗯，系啊，咁我哋都即系好多谢李碧华啦。一方面系提醒我哋饺子系中国里边好好嘅一种食物，好美味啦。咁但系另一方面咧，亦都系带俾我哋一种诡异嘅一个方向去反思翻自己嘅状态。 咁除咗饺子之外，会唔会你本身都有啲其他嘅推介咧？ 啊，太多啦！李碧华，我谂如果你试下喺图书馆度揾啦，我试下喺中大图书馆里边查李碧华作为关键字，佢嘅书种吓，即系唔系话有几多本，系每一个标题作为计，系有160多本嘅作品，咁佢每本都有好多嘅特色啦。咁我自己系几中意佢将一啲中国古典嘅小说重写嘅，即系一啲尝试嘅，譬如将潘金莲嘅故事再写过啦，将佢摆喺中国嘅唔同嘅时空里边啦，又或者系青蛇啦，吓，即系话当大家嘅重点睇白蛇传嘅时候，都摆喺白素贞嘅时候，佢就去写小青，吓，即系话作为一个配角，其实他眼中的白蛇传的故事是怎样呢？这些故事新编的结构呢，我觉得李碧华是很擅长将他古今的主旨去共融。另外呢，也都是真的带出了一些新的体会。 刚才黄念恩讲的潘金莲那个故事，应该就是潘金莲之前世今生的作品。好，不知道今天听了我们的介绍之后，会不会大家对吃饺子多了份犹豫呢？我就真的挺害怕。 是我不怕， 因为太肚饿了。咁今日节目时间差不多了，下个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遇见文学同大家再见了，拜拜。 好，拜拜。 遇见文学，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